新档办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又翻嚟啦。嗱，咁啊，即系其实你讲选举咧，仲有一单嘢要讲下啦。即系其实系嗰、那个阿嚟緊啦，即係九月嘅選舉之前啦，咁啊，好似馮華就講啦，就係話，而家你話 Facebook 換頭像都唔得喎，嚇、啊，即係會當選舉廣告喎、啊，而且即係換頭像嘅人咧，即係可能要負翻呢個法律責任喎、啊，因為你唔係咧，嗰、那個叫做係即係候選人授權嘅代理人喎、啊，咁樣樣。咁啊，我見到啊邊個即係已經開始有人講啦，譬如好似法政會師啊、任建峰嗰啲咁講，喂呢啲喂啲政見表達啫，咁都唔得。喂，同埋喂， 咪有爭議咯？你問我，我對即係選舉咁多年嗰個理解，所以我授權你幫我 promo 我，即 係 正如有㗎，因為點解咧？就算例如話我哋喺街市叫人哋貼海報咁咧，即係其實呢樣嘢戇鳩， 要簽一張紙去授權。 係啦，即係例如話金英你係咁喺你個鋪頭幫我貼嘢，咁你喂你都要我真係揾你俾我貼先得㗎，你又係咁幫我貼咁，所以佢其實呢個嘢係戇居嘅，因為點解咧？喂，唔通你數啊？我求求其其。撇到一千张，我交五百，咁你同我真系数啊？屌，大佬选举完之后都掹晒啦，即系你啲法例系冇戇鳩噶嘛？ 系， 即系你制造啲 administrative 嘅 burden 俾我哋啲候选人，咁、我哋呢啲选惯嘅人都知，屌，睬你傻啦，叫啲同事，诶，求其整几份俾佢啦，即系满足下佢啲好奇心啦，系嘛？即系边个支持我咁样？你唔可能。D 三铺你又喺度数噶嘛？同样道理，除非你咁样 monitor 法，你喺个网上世界里边，系嘛？我吹飞机师又好，我吹谭香文又好，我吹胡志伟都好，屌我做完就算噶啦、我睬你都傻啦，唔通我呢个节目里边，我叫大家投边个，我又要攞个人攞授权啊？你中意咪攞咯，呢个授权乜所谓？一迟啲俾你，系嘛？到时佢要交嗰啲 election return 嘅时候。诶、我顺手签个签名啦。 我哋见到 你中意交就交，你唔中意交就算啦。 唔系土伯，嗱，我哋唔净止话换头像噶嘛。譬如你话立场新闻咁样样，同埋苹果啊，佢哋都有啲专业叫做话，唔系佢哋有个专业嘅话，我撑边个唔撑边个噶嘛，成日都有噶嘛。而家开始啲人系咁陆续表态噶。 屌，你喐咗文汇报先啦。 系啊， 你喐咗文汇报话佢唔公平先，其实多余嘅系整色整水啊。即系例如你文汇报又好，苹果又好，写一大段。咁大段啦，我講去撐陳方安生，寫嗰段細細段嘅嘢，包括呢個區有咩參選嘅。同樣道理，呢、這個文匯報寫一大段撐葉劉淑儀，跟住就話俾你聽一段細細地嘅，咩意思啫？喂，全世界係香港係咁嘅規定嘅啫噃。 屌你估真係？ 喂，你睇下美國 Washington Post， 係有立場噶嘛？係支持民主黨，如果冇記錯係嘛 ？Washington Post。喂，有乜问题呢？喂，我哋表达我哋自己支持边个有乜问题呢？你搞埋嗰啲嘢，有乜实际意义 咧？即系原则上咧，即系当然执行上个细节有好多问题，但系原则上咧，就系点解要呢啲法例咧？主要原则嘅原因就系话惊有啲有钱人，佢哋好有钱嘅，咁运用佢哋好多嘅资源咧，支持一个某个候选人，造成一个选举上面咧一个唔公平竞争。我谂个主要背后理由系咁，但系你对于 Facebook 嘅换头像呢啲咁嘅问题，好明显，第一就系佢唔牵涉到金钱，因为都系多数咧都系个人去自己表达佢意见啫嘛， 关你咩事？ 系啦，唔关你事。咁所以个问题就系你个法例上面应该系要有一个跟得上时代，咁网络我哋点样去处理？呢、這個即係選民表達佢意見，同埋唔好影響個選舉公平性之間，點去取得一個平衡？ 所以咧，如果你要管好咧，你倒不如搞掂嗰啲私樓嗰啲法團。嗱，嗰啲咧就基本上係俾人入曬噶啦，好多都淨係俾 Anthony 貼海報就唔俾我貼，咁我吹佢唔漲啦，係咪？我都係交到張嘢 過去要攞佢嗰個同意，我先有一貼㗎。我覺得過一個零兩個月時間報得原名嚟，抽得 number 嚟，佢唔俾我貼，我喐佢咩？係咪咁多間大廈？你搞掂嗰啲好過啦。如果你想個選舉氣氛好，真係製造一個公平嘅選舉嘅話，你搞掂啲私樓嗰啲契弟先，嗰啲全部俾人即係入曬㗎啦。嗰班阿哥阿姐，淨係俾即係中樹根貼，就唔俾我哋貼，係嘛？ 嗯， 你中國銀行都一樣係咁啫嘛。嗱，呢啲就真係錢嘅問題啦。 嗯， 係嘛？佢財大氣粗嘅問題。 嗯哼， 咁當然啦，我冇所謂，你咪唔俾我貼咯。你到時唔俾我貼，即係證明你有偏頗咯。 嗯， 但我谂即系 你一就两边就唔好俾唔俾贴，你一贴就唔该你贴晒。 同埋我想讲翻一样嘢就系、是、香港而家选举即系点解会咁唔公平咧？就系因为建制派嘅资源无限啊嘛，主要就系呢样嘢嘛。 同埋嗰啲 resources disparity 啊嘛，泛民主派同埋建制派之间，建制派有北京嗰啲公司啊，各方面啊，俾錢佢哋啊嘛，邊度 仲有一樣嘢啦？ 咪所以其實佢 呢個真係咁選舉唔公正嘅根源。 而家你搞咁多嗰啲咁嘅 administrative burden 咧，我用呢個 term 係用咗最好，因為我選過我就知啦，係好煩嘅。 嗯， 即係我哋都唔會為咗多一張海報同少一張海報嚟同你有爭議，亦都冇咁嘅時間。 唔係冇實際效，唔係即係咁講。嗱，你話228事件嚟講啦。即係其實228補選咁計啊，即係你話網上面你究竟你有即係你覺得即係你話撐6號嘅人多啊，定還是係撐7號嘅人多呢？ 6 號係梁天琦話， 係啊， 梗係6號多啦。 唔係咯，嗱個問題就係話嗱，你第一件事就係話你頭像影唔影響個選票結果呢？咪、那個結果就話俾你聽就 大家都係表態啫嘛， 係咪？即係表態啫嘛。你見喂結果就係話俾你聽就係咁樣，係完全唔相關嘅，似乎係唔係似乎係完全係啦。你喂你見到啊，喂周浩鼎啊，佢冇人換佢頭像添啦，但係佢選票係第二多啊嘛，係咪先？ 都有嘅，有3號嘅頭像我見過嘅。 佢可以駁你嘅，佢就話你唔可以用嗰樣嘢宣傳嘅工具有效同冇效嚟去衡量，究竟我唔應唔應該定呢個規則？ 唔係你唔見到有一個直接嘅威脅啊，對個選舉結果 係唔係？所以任建鋒今次講得啱。喂，我哋係表態嘅啫嘛，我哋係表達我哋嘅立場，我撐邊個？ 而基本法就保障咗我哋表達政治意見權利啊嘛。 唔 係 咯，呢個 係 表達政治自由嚟嘅喎， 香港最基本嘅人權嚟嘅喎。 即係你馮華咁樣做，呢啲咪就純粹係即係。第一樣嘢咪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阿土講得啱嘅，就係、是啊、你選舉搞咁多即係行政上嘅 burden， 其實影響到參選嘅權利添㗎呢樣嘢。如果即係去到啲 唔係你嗰啲嘢，例如你應該要改嘅屎忽鬼嘢嚟㗎。第一，喂電視台想請邊啲人去做辯論？喂，你冇理由嗰啲咩飯碗冇嗰啲又走去請佢㗎？你明喺度蝕我啲時間，喺度玩嘢嘅。喂，嗰啲有喂我電 交化選舉。 我有權選擇係邊一個係接受我呢一個嘅電視質詢同辯論。 如果唔係喎 ，D100 咪試過咯， 關你乜撚嘢事啊？ 咪 D100 試過啦，佢咪揾六七號兩個人去隻抽咯。 係啊，坐你都傻啦，係咪？呢個先係正常嘅選舉嘛。美國總統選舉好似我聽人講嘅，因為我唔係美國人啦，就有幾百人喺度排隊㗎，隻狗都要參選㗎， 好多人參選㗎其實。 咁但係你 咩綠黨啊，唔知咩黨啊，好多社會黨都有㗎入美國，不過冇人。 咪 CNN 知佢啫嘛。你都去調查 CNN 話佢唔公平啊，係咪？即係做埋啲戇居嘅規則，跟住咧所有候選人都要讀個名出嚟，咁啊代表公平選舉。雞仔唔管管華英，你搞掂啲妙轉眼案法團，你一係就全部都唔俾貼，一係就全部一定要貼，直情係勒令要貼。因為你得個零月啫嘛，我唔喺度黐到你服務場，即係一年365日啊，八哥。 你講選舉公平，即係最大嘅威脅就梗係中票啦。 仲有你唔公道嘅地方係咩呢？即係我唔記得幾多錢，好似話唔知500定1000蚊以上就要，因為吳博捐咗1000蚊俾我，屌咪寫你個名嘅，要寫你身份證。好啦，你民主黨捐俾我嘅，或者社民連捐俾即係某個黨嘅人嘅。咪又可以就咁寫社民連得咯喎，你唔博就捐俾社民連，跟住再捐俾我，你又可以匿名喎。 咁呢啲香港冇，香港就冇政黨法咯。仲有就係你選舉淨係管個候選人嘅啫嘛，同埋宣布參選先開始管佢嘅啫嘛。但係你個政黨咧， 喂你呢啲咪 政黨喺選舉中間嗰4年咧做嗰啲嘢咧， 呢啲咪形式主義 咯。係係係。 啊個民建聯。嗯捐呢、這個二三百萬俾阿鍾樹根，你又唔使個開名就係、是、寫個民建聯。其實咧好多闊佬就係 through 呢一度咧，就係、是、自己拎咗名。你唔係啊嘛哥，係咪？ 而政黨佢冇個捐就冇政黨捐憲法，咁你捐俾政黨嗰啲人嗰啲錢又唔使。 其實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嘛，政黨你收佢一分一毫。如果你匿名，除非你有個數目係好細，例如一千蚊留下，我覺得 reasonable。一千蚊留上嘅，你一定要公布。當然你可以估話我透過金英捐俾我都得，我透過吳國捐俾我，跟住用我陶君衡嘅名去擺落去，咁你自己私下嘅事啦，係咪？你中意咁樣搞法嘅就，因為呢啲就管好難管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冇理由你民建聯，喂。系人都知道上次嗰個咩嗰個中聯辦嗰個粉槍叫咩名？佢主任叫張曉明。 張曉明， 喂，你上去買張字畫，搞咗幾千萬翻嚟。 係咯，呢啲有冇人查噶？呢啲係 跟住你捐咗俾民建聯之後，民建聯就一筆過咁樣頂咗佢。好啦，如果吳博捐咗俾我，例如十萬咁講我選舉，屌我唔記得報吳博，咁屌我兩條友都嗨嘢。 嗯。 喂，咁你咪真係雞仔唔管管馬英咯。喂，所以成個選舉法例 係好偽善嘅， 係越搞係越鳩啊！ 仲有一樣嘢啊， 即係所以你千祈唔好叫我咩做咩團長啊、選舉經理人啊！喂，淨係填嗰啲方都填撚死你話俾你。 所以話對於一啲資源缺乏嘅候選人或者政黨嚟講，呢、這、一個就係 唔公平嘅， 影響到佢參選意欲，甚至令到佢參選遇到好多麻煩嘅一樣嘢嚟噶嘛？ 喂， 你咪反而造成選舉唔公平，就係、是、有你大黨，大黨有經驗。又有資源去做呢啲行政嘅嘢。 喂，仲有例如，講咗好多日，好多年，關於冷靜日呢個問題嘅啦，即係投票嗰日，一係就大家都唔好拉票。 好似台灣咁，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中銀，你有啲客戶電話噶嘛？我阿爸都收過呢咁嘅電話啦，叫佢投陳婉嫻啊，咁成成噶嘛？ 黐線啊！真係，你中銀都咁樣做。 喂，梗係咁做啦。喂，呢好彩而家咧。就冇乜人用固網電話，都手提電話你。 但係咧， 一冇唔識嗰條友咧，你又唔聽嘅，咁啊都好啲，係咪啊？跟住你諗下佢哋做嗰啲咩選舉嘅調查，基本上係選舉工程嚟嘅，香港研究中心嗰啲啊嘛，研究協會嗰啲嘛。喂，根本就係、是策略嘅調配嚟嘅。喂，你又俾佢喺度搞個 exit poll。 仲有啦，如果你講翻冷靜日呢個問題咧，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嘅冷靜日，就係、是、通常就係、是、如果。但新加坡就會出現呢個情況，新加坡係有冷靜日嘅，即係投票日之前嗰日咧就已經唔可以宣傳噶。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新加坡嘅傳媒係趁政府控嘅人控制噶嘛。如果傳媒喺嗰日發放嗰啲對於反對黨不利嘅傳聞，反對黨係唔可以回應，因為嗰係冷靜日，佢唔可以出聲噶嘛。咁呢個咪造成一個選舉唔公平咯？又 冇啊！你好多時你選完之後都蘇州過後冇聽答啦，好撚簡單啫嘛。你勾達選了完之後唔夠兩日嘅話，可以我根本都唔撚支持人民力量噶，才不會咁係嘛？屌咁你點啊？你追佢數啊？你點追啊？屌還翻俾我啊！嗰票大佬都投撚完咯。 而家有一單嘢咧，而家有一單嘢咧，有可能翻案嘅，就係嗰個咩咧？即係叫民建聯啊，郭芙蓉啊，即係喺呢個葵青大白田選區咧。咁啊，贏咗呢個做咗廿年嘅民主黨嘅徐新雄，咁啊，因為咧，即係純粹係因為真係哇，真係蘋果真係犀利啊，大佬，即係喺蘋果係積極跟進呢一單嘢，咁啊，搞到而家咧就要ICAC 要查呢單嘢中票啦，係咪？因為其實原來係有成四廿幾個人咧，係即係變咗，即係你原本係由即係住喺石梨嘅，咁啊改咗呢個選舉地址咧，登記地址去咗大白田咁樣樣，咁變咗而家咧就要搞啦咁樣樣。咁但係喂，講真， 選舉程整唔整到啊？ 應該可以整到嘅，即係如果係即係搞掂嘅話。咁、okay. 但係即係喂，你有幾多單先中到一單咧？嗰陣時阿全哥咪又係咁，即係呢個公民黨嘅係咪？喂，其實你有好多都好離奇㗎。即係你話阿袁黎明嗰區又係咁啊，無端多一千票噶，係咪？阿昌都係噶，阿昌嗰區都係無端端又多一千票噶。即係呢啲嘢，喂，其實講真，咁多單先中一單，喂，根本上你係九牛一毛。喂，成個選舉你睇到根本係好 Q 多離奇嘢。 所以即係我都 不厭其煩再嚟講，共產黨真係知你玩呢個遊戲規則嘅時候咧，佢做嘅手段係比我哋更獨立咯， 係啊， 更絕咯， 係啊， 係嘛？呢啲冰山一角問題啫嘛，即係揾條友啊，即係肯俾錢佢嘅，叫佢做咗佢，有鑊就佢孭。 即係呢個就係唔公平嘅遊戲啦，嚇、啊！咁所以點解即係唉？ 算啦，馮華啲唔撚使理佢。話俾你聽，我係個態度就係、是：屌、啊、你告曬咁多人啊！係 咯， 我轉頭像你吹啊！ 係咯， 喂，嗰、那個候選人關佢咩事啊？大佬，我點知佢轉頭像啊？大哥， 黐線 嘅喂，佢寫 status 撐我，唔通誒嗰時候仲喺度煩我啊？大哥，民建聯就有資源可以咁做，因為你有可能有好多個助理喺度幫你喺度填啲 form 啊，跟住就撲佢，就揾佢叫佢嚟簽名啊嘛。 唔係，如果寫 status， 我哋連派單張都唔夠人，走去仲仲喺度搞呢咁嘅行政程序。 即係如果你話寫 status 撐咧，就應該得嘅，因為佢就話即係你話寫一啲理由出嚟，就話之前邊啲人咧，咁呢個就據講就話 OK 嘅。 多交魚啦，有理由，電影畫有理由同你冇理由有乜分別咧？喺佢。法例里边， 因为你转头像个头像写唔到理由落去噶嘛， 多余 即系佢咁样讲啦。 尽在不言中得唔得啊？呢、這个世界 点会写唔到理由？头像个七号个头像咪就系关守护关键一席咯。嗰、那个呢个咪理由咯。 系咪即系吓嗰阵时好似土伯嗰啲咁样？喂土喂坦白讲，而家土伯即系你嗰阵时嗰啲即系嗰啲选举口号， 系 越嚟越多人用。我而家见到 咁大镬， 而家刘家雄都用埋。 刘家雄用咩啊？ 佢话呢个咩？因为坚持才有希望咯。 屌， 吓 过去啦。 哇，你真系 香港人系 黄之锋又用系咪？ 唔系周永康嗰时候用，搞雨伞运动嗰阵时候佢用。 雨伞运动，黄之锋有用噶。 又有用咩？ 即系起码佢讲过呢样嘢啦，冇错噶啦，其实系。 冇用噶，系咪啊？即系唔系睇到有希望先坚持？我记得金英成喺度引述我呢句噶嘛。上次我唔喺度做节目嘅时候， 呢个就系咩啦？呢个 因为坚持睇到希望啊。 但开风气不为师， 即系我哋嗰啲永远都系睇早人少少嘅。所以 郁敏成日话啊嘛，写记嗰啲有边个三批唔系我作嘅？喂，你而家你作咗三批，个个用你喎，阿哥。 喂，郁敏叻，嗱呢样嘢要赞佢。你谂下。八大學生會定九大學生會啊？屌你咪行禮如儀咪抄鳩佢咯，係咪？所有荼毒曬啲年青人嗰啲，全部都係佢。屌 你話讚又話人荼毒，你想點咧？其實 我讚佢能夠係帶起成個風氣。 OK， 係咪？我同唔同意？ 為何獨立？ 我同唔同意佢呢個觀點另一件事，但起碼成班僆仔而家係跟佢嗰支旗啊嘛。 OK， 喂，好，嚟一單仲有一單嘢我哋要講講嘅，開片先啦。嗱，我哋嗱視像我哋睇唔到片啦，嗱呢個冇辦法，遲啲我哋會有嘅，但我哋而家個聽片先， 聽片。 出去！我打電話叫警察哈。想跟你說一件事 ，OK？ 你的学生 睇唔清楚系边个？佢叫做杨丹，份 CV 非常屈机噶，拎过杰青有胜，而由佢声称研发嘅荧光探针仲坚，只要喺细胞入边探测到呢种有害物质就会发光。佢同佢团队嘅研究论文前年仲刊登咗喺美国化学学会期刊嗰度。但佢前同事黄海峰反复多次试验之后，都冇办法做翻杨丹声称嘅实验结果。后嚟发现杨丹同佢团队涉嫌用咗多种造假手法，于是向港大投诉。 要警察把这三个人扔出去。 听埋你又知点解佢可以气焰成咁噶啦？事关港大上年将投诉分开处理，教授还教授，学生还学生咁查，查咗一年之后，调查委员会确认造假情况都属于事实噶。根据我哋手上拎到嘅调查报告，杨丹确认呢啲图大部分系用五层细胞相合成一张，但有啲用咗七层，自然会光啲。咦？咁会唔会令人误以为荧光探针有效噶？啲图亦唔系由同一个实验得出嚟噶，而系由多个实验中分别抽出。但讽刺嘅系，调查委员会最终竟然话冇足够证据证明杨丹之情，裁定投诉不成立。哇！作为研究主理人，唔会冇睇过啲研究数据就用你名义登论文啊吧？而负责落手做实验嘅两位博士生就被个唔系由科学家组成嘅纪律委员会裁定无罪。换言之，成坛嘢有人造假，但冇人要负责咯。 We're still waiting. I think we're still waiting for some information from the journal that was involved. 校长净系话调查属于大学内部事务，冇答点解冇人需要负责。 究竟 系啦，咁啊，而家咧，即系其实成件事咧，就嗰、那个调查委员会咧，都有个结论走出嚟，就其实系咧，都承认系有人造假，咁但系咧，成件事咧就系冇人负责咁样样，咁究竟点样？即系其实系得出咁嘅结果咧？咁大概头先都知啦，听到一啲嘢就系话，其实佢都有改图啊，即系专登去合成啲图片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佢成个调查咪成个即系成个 finding 根本上系唔可以 repeat 嘅，因为其实你成个过程系做噶嘛，系咪？咁但系 我啲粗浅嘅科学嘅研究知识啊，阿文博更正下啦。如果 我就唔都唔系理科嘅， 唔系，但系我哋 social science 都有呢个咁嘅讲法噶嘛。 都系有科学嘅， 即系话你嘅 research method 咁嘅， 你嘅 methodology， 你拣嘅研究方法，其实你能够引证得到你嘅论据就系，因为我可以 repeat 一次。 系啦 ，repeatable 系。 啱唔啱啊？ 唔系 science 嘅嘢永远都系咁样噶嘛，因为其实你所做嘅 experiment， 你系 empirical 嘅，即系你系可以 repeatable 嘅，永远都系可以重复、重复又重复，系可以证明到你原先嗰、那个嗰、那个 hypothesis 咧系啱嘅。咁嗰个咧 喺同样嘅环境之下， 系啦。咁但系而家就系做唔翻啊嘛，然之后俾人发觉你，即系然之后就俾人哋调查到你系改图啊嘛。咁而家广大所调查嘅方法咧，佢系分开两班去处理啊嘛。第一就係呢個楊丹咧，就話佢純粹係做一個監察嘅身份，佢未必知道佢自己僆點樣做嘢。 咁 然之後咧， 但係其實一個好重要問題，因為咧喺科學期刊嚟講咧，佢係做嗰個叫 correspondence author， 即係咧期刊有咩問題就聯絡楊丹教授，咁所以你係要負責噶嘛，因為你係負責嗰個作者嚟噶嘛。 喂，其實佢冇得避，我後屘又諗深一層咧，佢應該登嗰張學術期刊咧，都係好高知名度嘅。 好高知名度， 即係喺嗰個領域裏邊， 嗰、 那 個領域裏邊係 頂尖噶啦嘛。咁所以咧，如果即係就算你香港大學即係隱惡揚善、臭屎密冚都好啦， 其實呢單嘢好嚴重嘅，其實係 你最後嘅結果，如果嗰個 journal 係要調查。撤銷你啲篇論 ，retract 咗，即係英文叫 retract 咗你嗰篇 article 嘅話咧， 咁你好大鑊， 咁你就好大鑊。 喂，你諗下嗰陣時， 喂，港大都好魚嘅喎。 你阿土伯，你記唔記得嗰陣時鄭雨石啊？哇，俾人哋炒到幾大鑊啊！點解咧？因為嗰陣時有阿邊個咩，即係呢個文匯報啊，嗰啲係咁喺度撥啊嘛。呢單嘢其實點解真係做唔起咧？其實做嚟做去就係得蘋果去做，係咪？咁而呢單嘢又係插一個叫做係喂，又係內地嚟。即係香港嘅一個叫做係黃松教授喎、啊，點解本土派學生會冇人理嘅咧？ 即係浸過鹹水啦，好似喺外國一間名、啊、美國一間好出名嘅大學。 唔係咁啊，今日我見到杜耀明寫篇文啊，我覺得真係寫得好好、啊。 我都有睇。 喂，佢就話：喂，你而家你做呢啲咁樣嘅 experiment， 你做呢啲咁樣嘅即係研究，你係攞公帑嚟做嘅喎、啊。喂，好話唔好聽，喂講真，喂你成日話嗰啲即係嗰啲新移民嚟到香港，喂攞綜援。喂，你呢人淨係攞香港人嘅呢啲咁樣嘅血汗錢，真係做實驗，即係攞去做，喂自己去威，跟住自己去做呢、這個findings， 喂，但係原來係假嘅，嚇、啊，即係喂，點解冇人理嘅？講真，真係 仲有一樣好重要喎、哦，即係你 finding 係假 ，OK 啦，即係你嘅學術聲譽敗壞，即係大學個排名下降咁。OK 啦，你都算啦，即係但係個問題，你個 finding 特別係你係研究癌細胞嗰啲 finding， 可能影響到醫學。 係啊，一累死人 啊！係啊，隨時藥即係藥物嘅研究呢，就會影響到㗎。 喂，唔好話佢啦，我哋 social science 都係啦。你真係要，例如我訪問 Anthony， 我哋就即係網台呢個新媒體嘅問題，我哋做一個研究。喂，我明明問咗你 A， 我自己係作 B。就係因為要引證我個假説啊嘛，係啱定唔啱啊 ？hypothesis 啊嘛，喂咁我其實係唔 ethical 嘅喎，我咁樣做。 係 雖然 social science 容易啲嘅，即係我睇下我點樣詮釋你個。 係啊，特別係一啲即係我想個質化研究咧。 係啊， 即係你做個訪問可能三十頁嘅，好長嘅，咁我選取邊一啲材料出嚟？因為你篇學術論文唔可以所有嘢登曬噶嘛，你梗係一定揀一啲嘢出嚟噶嘛，咁。是有一啲主观嘅成分喺度嘅，即係你 selective 嘅， 係啦，比较係 selective， 呢个无可否认嘅。 咁但係都好啊，即係你而家咁，你係人哋明明讲东你就话人哋讲西， 咁梗係唔得啦。 同埋喂，老实讲，我哋嗰啲嘢就唔係好大镬啫，你如果做癌症研究 啊， 喂咁我梗係跟你，我扑街，医死人喎，可能随时。喂，所以港大都 戇居。我唔知佢啲友喺個腦諗緊乜嘢啦。如果嗰個人既投訴 journal 既投訴你港大嘅時候，你兩邊係可以 monitor 嘅。兩邊嘅話，如果佢阿吳博話齋，你 recheck 翻篇論文，咁你港大點企咧？ 係冇企啊！咁你成個制度根本崩潰嘅。 喂喂，同埋你使乜為咗個蝗蟲難聽啲講 ？She's nothing。 係啊， 你炒咗佢有咩問題？ 同埋個問題 係你鄭宇石漏咗寫吳博個名，所以俾人即係搞到。即係降職唔見得幾廿萬 塊，另一個人唔係 另外，即係好咁講啊！ 嗰個楊丹唔係 nothing 嚟㗎，你知唔知佢原來佢同呢個即係 習近平條女啊？ 唔係港大嘅副校長譚廣亨咧，有長期合作關係㗎。但係佢今次咧，佢係被即係阿 Sir 去調查，即係成個。 我咧，如果俾人感覺就係成個港大咧，佢 搞錯， 佢調查即係呢個學術即係造假嗰個機制咧，係出現咗好大嘅漏洞同好大嘅問題。即係完全唔嚴謹啊！ 其實 係做法係， 其實係香港任何大學咧可以發生嘅，係咪？即係你叫喂，你而家見到就係話嚟香港做大學研究嘅，係越嚟越多大陸人噶嘛，係咪？喂，但係原來大陸人係興呢一套嘅。喂， 即係其實未咁啊，未必嘅。即係你聽過即係日本嗰個咩小寶 乜 乜，即係 靚女嗰個嘛， 係啦，嗰個美女教授啦，咁即係佢就話有研究咗啲萬能細胞啊嘛，可以做。即係嗰啲幹細胞研究，我唔係好清楚，但係佢話嗰啲細胞。 屌呢啲嘢，老實講，我真係唔知呢人個腦腦又話乜嘢嘅。 嗰個早稻田大學。 喂，就係是呢啲嘢得 啊 得，係 啊，即 係 特別 㗎啦。 因為你特別係科學 hard science 呢啲咧 ，exact science， 即係 science 做到做唔到做唔到，你冇得話主觀判斷去詮釋呢樣嘢。冇 social science 點解我哋係求緊期加個 science 喺個 social 度咧？ 或者 我哋可以博懵啊嘛。即係我訪問完金英之後，唔通金英走去攞個 transcript 嚟睇下咩？跟住我抽邊句金英講嘅又得。 因為呢個係涉及我嘅專業學術判斷嘛，抽邊句。即係呢個你嘅 challenge， 即係比較難 challenge， 真係唔係話唔可以 challenge， 係可以 challenge 嘅，但係起碼有個容許你有部分嘅主觀判斷喺裏面。 其實呢單嘢最後就一件，即係其實最大鑊就係告密嗰條友啊！告密嗰條友，你唔知講 俾人鄧公姑仲死啊嘛？ 係啊！最前大康，你即係而家喺浸會大學做校長啦，佢之前做副校㗎嘛，你知點樣話呢條友啊？佢話呢條友啊，以後唔使指啊，喺學術界啊，即係有定企啊咁樣樣喎。 即係唯威威屌大佬， 真 係 你腐爛到咧，即係你話成個學術界腐敗到咧，即係你根本上係唔值得唔 deserve 咧，你而家嗰個 international standing 嘅其實係。 唔係因為點解咧？你學術造假咧係一個好嚴重嘅 嚴重 嘅問題，即係一個道德問題。 係啊， 即係我唔可以因為為咗出一篇論文，仲喺個知名國際期刊裏面咧做一啲石破天驚嘅嘢。原來你所謂石破天驚係你作出嚟嘅屌， 係、啊。 不如我做個石破天驚嘅嘢，話即係幾時呢、這個太陽會撞埋地球？屌我喺度作嗰啲數據都得嘅喎，屌咁即係係嘛？我一定好掂啦。攞物理學獎。即係呢個諾貝爾啦， 咁但係我呢個而家牽涉到咧，即係而家即係唔係話淨止香港啦，全世界大學咧，即係都為咗爭個排名啊嘛。咁、你爭排名，一樣最一樣其中最重要嘅嘢就係睇你嗰啲即係學 publication 係啦 ，publication 登咗咩期刊啦，出咗幾多啦， 咩級數嘅期刊。 咁所以其實每間大學咧，其實都喺度捽數嘅，基本上。 系啊， 即系同 sales 冇分别， 同 sales 同埋 sales 保险冇分别，跟住个机制上啊， 就咁样啦嘛。 因为其实真系噶，通常一个助理教授你签约签你三年再三年啦，先 两镬 系啦，可唔可以知道除有 冇第三镬得唔得？ 系啦，第三镬得唔得就睇你即系系啦，有冇出到咩期刊，有冇申请到啲乜嘢研究基金？如果申请唔到嘅话，炒得嘅，真系有人 喂， 真系会炒嘅。 喂，其实阿吴博，你谂下都系几大镬嘅件事。嗱，我假设我30岁攞到个博士学位，好叻啦。三十岁我做咗个助理教授，好劲啦！我有六年时间挨到三十六岁，你老尾一个唔觉意，原来我即系出个 系啊，唔 掂， 唔续约就失业噶啦，真系失业噶。 喂，跟住你搵咩工作啊？ 搵咩工作咧？ 人哋24、25岁嘅时候出嚟，即系打工都好啊，吓、东家唔打打西家。咁你36岁，你又揸住个博士学位，跟住原来大学唔捻用你， 你仲要做过助理教授、啊，咁你？系嘛 ？PK 系啦 ，PK 你又未做过都好啲，即系 唔系？所以咧，你咁样嘅制度系咪不断鼓励啲友咪造假咯？ 咪就系奖励无耻咯，就系奖励嗰啲即系其实系造假啲人。而且 所以我话俾你听，我听过消息啊，我唔敢证实咧，都费事即系讲边。 有收到风， 有一個好知名嘅教授，即係喺國際問題裏面嘅專家。喂，好似話佢一 team 人幫佢做呢個 research 㗎，屌！ 你係咪講阿沈旭輝啊？ 我冇啊，你講㗎。我都覺得奇怪啊！哇，咁犀利㗎，咁我諗下都有道理，咁你有錢咪得咯？你有錢，我可以請 Anthony 幫我做個 literature review 先㗎，幫我做個 summary 㗎，咁我慳翻少少時間啦。咁methodology 我交俾吳博啦，你幫我去做訪問啦，訪問完之後我砌埋個成篇文咪得咯。喂，屌，原來有錢就可以做得到喎，屌！ 即係你喂咁咪可以做？ 屌， 咁 勁喎！ 咁你咁嗰啲咪叫學術大亨？ 系啊，当门即系当老细咁做啊！ 其实讲声嗰个杨丹，其实咪就系咁咯。佢做到佢嗰呢个位，讲座教授嘅位，好多嘢啊，根本唔需要自己落手落脚做噶啦。 哦， 好多嘢根本就系 literature review 嘅人， 成个咧成个实验室已经有一 team 人喺度，佢做晒所有嘢。佢根本佢只能够佢定个 如果咁，佢所以有 大嘅方向。 喂，咁所以佢有得甩喎。咁嗰班成天人，嗰班友仔做， 啊、所以 關我事咯。 嗰啲僆做啊嘛，即係咁樣喎。即係喂，有鑊嘅時候咧，就有人幫你擋；有獎嘅時候自己拎。 係啊， 喂，有冇搞錯啊？即係咁樣都得嘅。即係所以其實你做 唔係啊？嗰時我教授咪話一次咧，佢出事就係咁嘅原因咯。 嚇、 啊，就係原來佢請咗個人唔知做research assistant。 係 啊，你話鄭宇成 咁嗰條友咧，就應該係抄鳩咗落去嘅。 系 抄咗阿 Minus， 系 嗰篇文，定系唔知抄金耀镜唔记得咗？ 唔系 咁佢又自己即一时，喂你唔会篇篇文都咁捻熟噶？我点捻知佢抄咗 Minus？ 因为我以为佢自己作嘅，因为 Minus 啲乜好捻钱噶嘛。 嗯， 你知嗰阵时候我哋嗰本咩 Government Politics 刚刚系经典，系 Norman Minus 本嘢。喂咁即喂佢原来系照抄嘅全段，扑街又冇 call 啊！有冇 foot notes 咪出撚咗事咯？所以你請嗰啲助理係要好撚小心㗎， 啊、 因為嗰啲有懶嘅時候，屌威係你嘅撚樣攞，鑊就我係我咩？咁我幫你抄段落去，咁你咪出撚咗事咯，即出事㗎會， 係嘛？ 佢仲諗住嗰本係中學教科書求撚奇啦咁樣。 啊 醒喎、啊，咁樣淺白嗰啲英文咁樣介紹香港政治嘅情況，屌原來你抄 minus 嘅屌。大鑊呢樣嘢啫。 其實你見到學術界好似漫畫界咁樣樣噶啦， 漫 畫界就係咁樣啊嘛。即係其實佢都係嗰啲叫漫畫大亨啦，即係出名嘅啫嘛。即係你好似馬榮成啊，仲有邊個啊？即係再 黃玉郎， 係黃玉郎就係咁啊。啲僆成日屌鳩佢噶。喂，其實做下面嗰啲僆其實係好冇好冇士氣，好係好差。 佢啲風位係你畫嘅屌咁樣， 下下就係出佢名咯。 編劇又揾另外一條友做嘅咁樣， 就係咁樣咯。咁唔係，但係其實最大鑊件事我 run 得翻啦。其實就係嗰、那個而家係最得人驚嘅，就係、是、港大，連港大都有個叫做裙帶關係，即係成個腐敗嘅風氣出現啊嘛。 咪同埋咧，有時咧你都唔可以唔站本土派咧。其實佢係即 係 察覺到呢個問題嘅，因為點解咧？你喺學術界裏面，或者啲咁頂尖嘅學術地位啲嘢咧，其實大陸人咧比我哋人。嘅香港人都好啦，其實係更加冇呢個道德感，同埋更加搏命，更加不擇手段嘅。 更加搏命呢個肯定嘅， 係嘛？即係你睇佢考試都係㗎啦。我聽到有人講就話佢哋考試嗰啲咧，其實咧係英文唔撚識㗎，不過係背撚曬埋去嘅咋。一見到佢幾隻字就懟嗰扎嘢落去，屌咁咪搞掂咯。 即係嗰啲叫敏倫吞嘴嘛，即係好似索記嗰啲山吞活剝啊嘛。 唔係咯，喂，佢哋係即係做即係第一，佢哋冇乜道德感，所以佢乜都做得出，可以不擇手段。第二，佢哋嗰種拼命三郎嗰種精神咧，其實我哋要反而調翻轉頭要學習，因為我哋已經覺得，唉，做人唔好咁啦，明明唔撚係自己嘅嘢，就唔好夠抄鳩人啦，係嘛？抄人都好，咁你都正正識，我俾一個 credit 人啦。咁我哋係做唔到呢啲嘢啊嘛。屌真係係嘛？ 你話做世界去打劫就不擇手段啫，你而家做學術啊哥。唉、哎，好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 下個星期再見。啊，我見唔到啦，因為我下個禮拜唔喺。 屌你唔好咁快講啊嘛，你氹咗啲人聽嘅先咪。 我聽過先啊，屌大佬。唉、哎， 好， 拜拜 拜拜。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係卓佳佳 ，hello。